感谢主，这个这么冰冷的早晨，我们可以坐在这边一起来敬拜神。小红姐还是觉得有点冷，好像。希望我们这边很快能够温暖起来。好，我们还是用火热的心，我们来一起来赞美敬拜这样一位美好全能的主。我们一起来站起来，我们来唱：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高坐在荣耀的宝座，却死在十字架挽救人堕落。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看到这一位神创造宇宙万物，安慰受伤灵魂。这位神是这副歌讲到，有一位神，我们的神，这个神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他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神，是你的神，是我的神。而这个神更宝贵的，他是唯一的神，天下就只有这么一位神，名叫耶和华，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他的面向我们多的我们无法测度，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我们再一次用这首诗歌来赞美这样一位我们的神耶和华。 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有一位神， 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高坐在荣耀的宝座，却死在十字架挽救人堕落。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有一位神， 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在今 心在永在的神。 请坐。感谢主，我们今天在这边敬拜的不是一个空气，我们在这边敬拜的是一位实实在在创造又有能力又有慈爱的这样一位神。接下来我们有一段诗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我们一面读我们一面思想这里面神要对我们说的话。我们慢慢的来读，在诗篇第一篇第一到第六节，诗篇第一篇就是全章。我们慢慢来读诗篇第一篇，请。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我们第一第二节我们再来一起读一遍，希望我们可以背下来好不好。诗篇第一篇第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必为有福。第二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们都希望成为有福的人，那这一章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样可以成为有福的人。接下来我们唱一首诗歌，信靠顺服。除非我将一切奉献救主脚前，主丰满慈爱才能体验。因主一切恩惠，一切喜乐荣美，乃为信靠顺服者预备。 在主正道光中，我与救主同行，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只要遵主旨意，主肯与我同行，信靠顺服主必肯同行。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荣耀的主里喜乐，只要信靠顺。 请姐妹唱第二节。 没有黑影遮蔽，也无云雾弥漫，你主笑容是影无消散。 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荣耀的主里喜乐，只要信靠顺。 第三节，请弟兄。 除非我将一切奉献救主脚前，祝福满慈爱才能体验。一切喜乐荣美，乃为信靠顺服者预备。 起来， 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荣耀的主里喜乐，只要信靠顺服。 第四节， 我愿在主脚前向主团契甘甜，行走天路常在主身边。 父既听命，主差遣就遵行，信靠顺服必永无忧虑，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若要得主里喜乐，只要信靠顺服。 我们常常说我们信，我们信，我们信耶稣，我们信主，我们信这个神，这个童女怀孕生子，我们信耶稣这个来到世上为我们钉十字架，死了葬了又复活了，我们信很多，但是常常我们还是走自己的道路，常常没有听从主命，没有遵从主的差遣。第四节讲到说，主吩咐即听命，主差遣就遵行，信靠顺服必永无忧惊。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在生活当中从来没有忧惊，没有忧虑，没有惊慌。前几天看到那个有一群鸟不知道怎么死掉，一群鱼不知道怎么死，就很惊慌，不知道什么事情。但是信靠顺服主人，没有忧惊，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讲，神早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末世要发生的事，我们一点不惊慌，我们反而得到的是安慰。第四节我们再唱一遍，我愿在主脚前享主团契甘甜， 我愿在主脚前享主团契甘甜，行走天路常在主身边，主吩咐即听命，主差遣就遵行，信靠顺服必永无忧惊，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若要得主里喜乐，唯有信靠顺服。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我们可以站在这样一位至圣至高的主的面前来敬拜你。主，我们知道你是完全圣洁，不圣洁的不能在你的面前，在不圣洁在你面前必要被消灭，但主，因为你自己的宝血，你让我们能够进到你面前，能够来这边敬拜你，这是我们蒙怜悯，我们得到的恩惠。我们原本不配，但是我们能够站在这里。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双手是那创造宇宙万有的双手，是一个全能的双手，但是你却不以你的能力来折服我们，来压服我们，乃是用你那有全能的双手，以温柔来安慰我们受伤的心灵。这样一位全能有力的手，却是以温柔来安慰我们受伤的灵魂。主，我们看到主，你是高坐在宝座上的神，但主，你却为了我们这些罪人，你愿意进到人间，道成了肉身，尝尽我们人所能尝的一切的苦难，最后你不坐在宝座上，你却被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赦免我们的罪。你不应该是被挂在十字架上的，但是你为了我们，主，你却愿意走这样一条道路。主，我们也看到主，你是审判的主，世界没有一样东西在你面前能够躲避你，躲避你的眼目。我们的所行所言，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你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你有这样审判的权柄，你却不击杀我们，你却不判断我们，不审判我们，你却来拯救我们，你却怜恤我们的软弱。主，你有所有的能力权柄来将我们置于死地，但是你却将你自己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为我们这群没有用，加起来比空气还轻的罪人，你为我们死，身体为我们掰开，宝血为我们流出， 主，这样的爱，这样的恩典，不是我们人所能想象出来，不是我们人所能编造，这个爱乃是用你全能的智慧，在创世以前你就已经定定，为了要拯救在你生命册上有名的人。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站在这个地方，我们是蒙多大的恩典，我们是蒙多大的爱，我们才能站在这个地方。我们真是要伏伏在你面前，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高举你的名，让你的能够得到荣耀，因为这是你是配得的，而且你是唯一配得这样荣耀的。主，我们到你面前来的时候，主，我们要向你承认，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说信，但是我们却没有顺从，我们听到你的话，但是我们常常偏行己路，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会从了恶人的计谋，我们不知不觉我们会走上恶人的罪人的道路，我们不知不觉我们也和亵慢人同坐，因为这世界对我们的引诱是这样的大，我们的眼睛看到这样多，每天看到的乃是世界上的虚浮，世界上的名利，世界上的短暂，但是我们却跟从这些走，因为这些就在我们的眼前。主，求你真是让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到你面前来，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足，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让你把我们的眼目提到你的身边，让我们真是有你的眼光，让我们可以看到那永恒的，让我们可以看到那有存到永远荣耀极重无比的荣耀，这样的一个恩惠。你出命我们就遵从，你差遣我们就去，为的是要达成你给我们的使命，让全地都能听到福音。主，我们感谢你，在你面前称颂赞美，求主你悦纳，求主你也教导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言语，用我们的心思意念，用我们的心灵来赞美你，来将一切荣耀归给你，让每一次到你面前来朝见你的时候，我们就更谦卑，我们就更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能够在沙漠里面发出赞美，我们在旷野当中，我们能够宣告说我们的主仍然掌权。当我们在缺乏，在不足，在困境的时候，我们能够赞美，能够宣告你的全能，这是我们所求，这是我们所要。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沙漠中的赞美，神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 神关起一扇门，他必开一条新路，不疑惑，不软弱，我心仍要赞美，凡事心靠主，不失去盼望，因为我的主仍然在掌权，他必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虽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要在沙漠中赞美，在旷野中宣告，我的主永远掌权。上次的在于你，受屈的你必代替，神旨意不能拦阻，我心仍要赞美，凡事心靠主，不失去盼望，因为我的主仍然在掌权，他必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 虽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要在沙漠中赞美，在旷野中宣告，我的主永远掌权。这首诗歌讲到神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这是神做的事情。那我们呢？这边讲到，我要在沙漠中赞美，我要在旷野中宣告，我的主永远掌权。沙漠是一个不毛之地，我们在沙漠中，我想被日头晒得，被这个干渴所困，很难我们发出赞美。但这首诗歌讲到，我们要可以在沙漠中赞美。旷野是一无所缺、一无所有的，旷野是我们所缺乏的。耶稣在旷野受试探40天，我们知道旷野中的困难、艰难，但是我们诗歌告诉我们，我们要在旷野中宣告我的主永远掌权。因为我们不论在什么情况，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掌权。我们今天所赞美的这位主是沙漠开江河、旷野开道路、永远掌权的神。我们再一次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不论我们在什么情况，赞美他。神关起一扇门，他必开一条新路，不疑惑，不软弱，我心仍要赞美。凡事信靠主，不失去盼望，因为我的主仍然在掌权。他必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虽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要在沙漠看着美，在旷野中宣告，我的主永远掌权。上次的在于你，受屈的你必代替，神旨意不能拦阻，我心仍要赞美。凡事信靠主，不失去盼望，因为我的主仍然在掌权。他必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虽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要在沙漠中赞美，在旷野中宣告，我的主永远掌权。他必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虽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要在沙漠中赞美，在旷野中宣告，我的主永远掌权。感谢神，我们敬拜的是唯一的神耶和华，他永远掌权。接下来我们要读几处的圣经，今天有4段的圣经，我们来一起读。第一处在马可福音第1章第15节，第一处在马可福音第1章第15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第二段圣经在以西结书36章25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第三处在哥林多前书15章1到4节，请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 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今天最后一次主圣经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再来读一遍，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今天的讲题是得胜之二，得胜的条件。我们把时间交给张牧师。